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出现了3到4级的偏北风，午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，傍晚前后风力减弱，而且今天气温偏低，加上风寒效应作用，天气比较寒冷，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。由于空气干燥，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北风3、4级，阵风5、6级转2级，最高气温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偏北风2、3级兼4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，鼓楼在前，红墙灰瓦，钟楼在后，灰墙绿瓦。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，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，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、下一天、下一月、下一年、下一代，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。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，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，作者刘心武，演播梁岩。 普通工人的梁福民和郝玉兰两口子平时穿的并不赖，屋里的家具和床上的用品也并不比别人家逊色，而且也购置了12英寸黑白电视机。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并不使用，只在有特别好的节目和把儿子接回来的时候开上那么一阵儿。平时晚上他们宁可骑车去厂里看俱乐部的彩色电视。至于对他们的儿子，他们花钱却相当大方，让儿子穿戴的漂漂亮亮自不必说，偶尔还会买回昂贵的广杆和巴拿马香蕉，让孩子得意地站在院里，心里美滋滋地享受。2个月前，他们有过一次壮举，带孩子去香山看了一次红叶。据郝玉兰对詹丽颖说，他们光吃冷饮就花了8毛钱。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三口全都红光满面，对生活感到12万分的满足。但是今天他们却陷入了烦恼。梁福民在水管子那儿接水，水管子竟然冻住了。显然这是因为薛家这一天用水量极大，一大早就把水井下的阀门打开，因为要随接随用，又仗着中午比较暖和，就一直没有关掉阀门回水。谁想到下午4点钟一过，这气温一分一秒的迅速往0度以下降， 等到梁福民来接水的时候，就出了问题。梁福民跑回厨房，跟媳妇儿郝玉兰说：“水管子上冻了，我可别惊人去烧开它，凑合着用缸里那剩水吧。”郝玉兰生气地说：“缸里只剩个底儿了，烧了开水就焖不了米饭，哪能凑合呀？都是他们薛家自私，光顾他们方便，今儿个他们不知道用了几吨水，下个月咱们还得为他们掏水钱，甭跟他们客气，找他们家去，让他们把水管子给交开。”梁福民抹不开面子，光是怄气并不动窝。哎呀，今儿个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水管子冻上了，我跟詹姨说，哎，他那么个热心肠的人，忽然比那水管子还冷，根本不搭理我，扭头就走人。郝玉兰就停止了马白菜，站起来，看清他们各家刚才都有人，都把水提足了，所以不着急。你这个杵窝子，你不敢去，我去。说着拍拍围裙，甩着手走出小厨房，刚迈出去，恰好薛大妈从新房出来。郝玉兰气呼呼的就冲着薛大妈喊：“嘿，你们家得负责啊，你们光顾自个儿用，打开水管子不给回水，这会儿都冻得邦邦的，让我们上哪接水去啊？”薛大妈这天遇上的窝心事儿本来就一大笸箩了，新房中所接待的第三茬客人酒饭都已经消耗到一半，可新娘子还没露面，客人们不免七嘴八舌，纷纷要求新娘子下凡。薛大妈脸上堆笑，心中叫苦，正出的新房要去那边屋里撞撞大运，看新娘子是不是已经回心转意，能够重返新房把局面应付下来。不曾想刚迈出门槛，斜刺里就杀出个郝玉兰。薛大妈一愣，闯入她眼帘的郝玉兰瘦小枯干，小鼻子小眼儿，本不标致，再加上怒容满面，双手叉腰，出言不逊，顿时他从胃里泛出一股晦气。薛大妈在这一天里本是立誓，任凭什么海鬼夜叉来捣乱，也一律要好言好语相待，在郝玉兰这突然袭击面前却一时失去了控制。特别是他想到院里别家对月子的喜事都送了像样的礼品，张局长和于大夫他们是一个自动压水的热水瓶，海老太太和海西斌他们是一个带哨嘴的搪瓷叫壶，詹丽颖和沐英合送的是一套香港出的化妆用品，谭台智珠家送的是一个白瓷观音，韩编辑和葛老师送的是一听上海金鸡饼干，荀师傅家送的不止一样，最值钱的是一盏有机玻璃座子的台灯，唯独梁福民和郝玉兰只拿了一卷1983年的电影挂历来敷衍。薛大妈知道那挂历是他们厂子里发的，薛大妈一口气堵在嗓子眼，不能不吐出来，她用训斥晚辈的口吻说：“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没瞅见我们家正在办红喜吗？什么事不能好好的商量啊？干嘛那么横鼻子竖眼的？”郝玉兰却觉得是薛大妈亏待了他们家，她不知道她跟梁福民清晨5点半骑车去上班以后，薛大妈也曾经捧着喜糖来找过他们，见门锁着只好退回去。她还跟孟昭英说呢：“小梁小好他们有小小子，得多给他们点喜糖，下午他们回来我要是忘了你给我补上哈。”郝玉兰这时候面对着满脸怒气的薛大妈，心想你们家办喜事有什么了不起呀？抠门大仙，得了我们一份崭新的挂历，连张糖纸也没让我们见着，稀罕你呢， 咱们人穷志不短，喜糖不要你的，上了冻的水管子你可得给我们乖乖的烧开。两个邻居就在那么个心理背景下，你一嗓子我一嗓子的争吵起来。海老太太闻声赶来劝架，她站在薛大妈和郝玉兰当中倚老卖老，哎，都给我少说两句吧，啊，再往下你一嘴我一嘴的，跟当年的护国寺庙会里头蔫儿把式似的，三儿说相声也差不离儿，当年的天元堂的黑驴张卖眼药也没像你们这么吆喝过。哎呦，成了成了，薛大妹子，你该忙活什么忙活什么去吧。小玉兰，你这嘴也是真不饶人，什么不得了的事儿啊，直当你这脸上这么红一块白一块的，不就是要打水吗？走，我带你去于大夫他们家，先跟他那打两桶。哟，锁门了，那也用不着犯难，让福民到我那儿先匀一桶去使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哎呦，薛继辉和孟昭英闻声出了屋，薛大妈转身劈面见着了儿媳妇孟昭英，一股子怒气和幽怨又冲着儿媳妇发泄起来。啊，我跟着当院让人踩过，你到一边躲着享用去了，你把那水管子一打开就撒手走人，连眼皮子也不往那边瞎一眼，眼下这水管子冻上了，你算痛快了是吧？什么时候公鸡下蛋石头开花，你许才能生出个良心来。薛大妈气头上把话撂得这么重，薛继辉心都蹦到了嗓子眼儿。他想孟昭英这下还不得跟婆婆大干一场啊。连海老太太和郝玉兰也惊呆了，几个人都禁不住把目光集中到了孟昭英的身上。孟昭英本来也一股气顶到了脑门上，可是她看见婆婆那满脸抖动的皱纹，看见婆婆耳边那在寒风中抖动的几根白发，心中忽然闪电般的划过一个念头，二三十年以后我也就这样了吧。谁也不容易，可怜婆婆一大早起来就跑进跑出，可遇上的竟是这窝心的事儿啊。想到这儿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不但并没有针锋相对的还击，反而跨上一步搀住了薛大妈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是我不好，我这就浇水管子去，您保重啊，您可千万别气出病来。薛大妈在惊讶中清醒过来，她望着儿媳妇儿，只见儿媳妇两个眼圈塌陷着灰黑灰黑的，婆媳二人的手触到了一起，像阴阳极般突然紧紧地攥住，两个人的鼻子都酸了，薛大妈的老眼里涌出了泪花，还有什么说的？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们更该将心比心，还有谁比他们更该相依相靠啊。郝玉兰在薛家婆媳的这种表现中突然感到难堪，她扭身走回自家厨房，只见梁福民在那儿捧着一个纸包发愣。梁福民见他回来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都错怪人家了。你瞧，小莲蓬送来的，他说是他妈嘱咐他的，一瞅见咱们回来就给咱们送来，还说他奶奶说了，咱们家有个小小子，所以要多给点。郝玉兰接过那纸包，摊在案板上一看，是包喜糖，真不少。 还竟是带锡纸的，光酒心巧克力就有六七块呢。他心里一阵阵的往上窜着惭愧。薛继辉立即去取劈柴，好把冻住的水管子给烧通了。陆喜春跟他说，大哥您让我去吧，我能让他通得快点。薛继辉这才注意到他，他感到惊奇，因为一般来帮厨的红案都不会有这样的热心肠。他见陆喜春有着一张善良而质朴的面容，不知那双眼睛是让油烟熏着了，还是落入了烟灰被使劲的揉擦过，显得异样的红肿。他感动地对陆喜春说，咱俩一块儿去吧，你有什么法子，巧法子是吧，那交给我点，以后再冻住了我也按你这法子来。陆喜春下到水井里去操作，薛继辉蹲在水井边上给他打下手，两个人合作得很顺当。正当梁福民和郝玉兰在小厨房里越来越感到尴尬的时候，海西斌给他们提来了一桶水，跟他们说，哎，我奶奶让我给你们送的，用吧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，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。 去敲韩一潭家门的人，并不是当天《北京日报》寻人广告里的那个诗疯子。葛平开了门，一见那人，他就不禁失笑了。嘿呦，稀客稀客，今天刮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来人40岁出头，头上戴着花格尼鸭舌帽，身上穿着烤花人字呢的大衣，大衣里露出银灰色的纯羊毛围巾，脚下是一双美国耐克公司出品的蛋饼纹厚坡底的运动鞋，打扮得既考究又潇洒。韩一潭一见他进来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，但也只能站起来招呼他。来人却大有宾至如归的气派，笑嘻嘻地说，是西北风把我刮来的，六七级。说着就把帽子大衣围巾脱下，转了转身子，没找到衣架，就把那三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着的沙发上，自己要往饭桌边的折叠椅上坐。葛平赶紧过去把那三件衣服捧起来，请他坐进沙发。哟，你这些高级服装我得先给你搁到屋里的大床上去。来人就坐进沙发，他见韩一潭还站着，反朝他打了个请的手势，韩一潭也就坐进茶几另一边的沙发。韩一潭问他，啊，怎么样，最近忙着弄什么呢？来人却只顾打量韩家的房间，指点着，老韩啊，该革新一下了啊，进门的地方置个衣架啊，窗户底下添个长沙发，里外屋之间如果不挡屏风，那至少应该挂个门帘，不要让客人看见你们的床铺。哎呦，我哪能那么讲究啊，不像你有那么多的稿费。来人一个劲儿的摇头，哪里哪里，我到手的也有限，那最近推上去的那个电视剧，我们是三个人署名吧，31、31，你想能有多少啊？葛平给他端来一杯热茶，搁到茶几上，他勾着脖子看，哎，花茶红茶还是乌龙？葛平回答他，就是一般的花茶。来人笑着说，你该多准备几种，国外主人招待客人总是发问 coffee or tea， 客人点了什么才给什么。葛平一拍巴掌，呵，咱们中国人可没那么多讲究。来人继续对他们说，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，有人要了咖啡，有人要了茶，有人说什么也不要，你该给咖啡的给了咖啡，该给茶的给了茶，那什么也不要的人，按中国待客的规矩，总也得给杯咖啡或者茶，可要是你给端了过去，人家就会不高兴。 那为什么？ 因为你不尊重人家嘛，人家说不要就不要。有那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里，人家问他喝什么，他说不喝不喝，其实是客气话，他心里是想喝的，因为在中国你说不渴不喝，人家也总是要给你倒水的，结果人家就只给要的人倒，不给他倒，他只好干渴着忍着，人家就是尊重你的个人意志嘛。主人问客人味道好不好，你说哎呀不好，真不好，主人会很高兴，因为你说的实话坦率。如果你客气话啊，好真好，可喝了几口就不喝了，人家又会生气，因为你不真诚。 哎呦，你是刚出国回来还是怎么着，知道得这么清楚。 来人端起茶喝了一口，叹了生气，我哪就轮着我了呀，我还不是听老孟说的，昨晚上我刚在他家喝了人头马 Knick， 那酒的名气不小，其实不如白兰地。韩一谈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这时候抖，他与其说是炫耀关于西方社会的社交习俗，不如说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坛所达到的程度。他所说到的老孟是文坛上眼下极红的作家之一，刚从国外访问归来。韩一谈虽然早就跟老孟认识，那时候这位来客还不知道在哪儿窝着呢，但是始终没有达到跟他促膝共饮什么人头马的地步。现在的文坛就是让你眼花缭乱，闪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闪光的玻璃片还是碎的，比起运动前的17年都成几何级数的增长。葛平毕竟单纯一些，他坐到折叠椅上面对着来客跟他对谈起来，来客既然提到了老孟，他就很自然地问及他对老孟一篇新作的评价，对方欣然作答，不过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评论家的意见，有的还并不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，而是上个星期我到他家，他正好刚看完老孟的那一篇，他也是先问我印象如何，以及他让我别给他传出去，他呵呵地笑着说，传出去人家又该说我定调子了。葛平竟然坐在那儿如临佛音，韩一谈皱着眉，只觉得耳膜刺痛，闷闷的抽烟。 听众朋友，刘心武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，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。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。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，演播梁岩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，